这里已经有些事不可以，超过了友情还不到爱情，远方就要下雨的风景，到底该不该哭泣，想太多是我还是你，我很不服气，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 相互珍惜的人应该不会想过分的占有彼此，而是偶尔想到对方就觉得很好，甚至都不敢想太多未来，怕想太多了就会惊动这儿小心翼翼又暗自浮潜的情绪。它比暧昧要明朗，也比暧昧要羞怯，无需承诺，也没有担忧，你心里大概知道这样的遇见就是最美好的事儿。如果打着爱的名义要求更多，那应该不是爱，而是占有。 也许今生注定

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爱护、体谅、包容，却往往忘记了自己也应该正能量的给别人一些勇气。所以我们永远不要去怪别人不帮你，也永远不要去怪他人不关心你。活在世上，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痛苦难受都要让自己去承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自己，就像没有人能够切身的体会到石头没有砸在他的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到底有多疼。人生的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真正能够帮自己的永远只有我们自己。接下来的歌曲叫《没有人可以像你》，来自 Andy 刘德华。 走到哪里都有人很想你，只是可惜越看就越有距离。我开始怀疑少了什么东西，是你的灵魂还是我太想你。梦一开始音乐是在动静，他们故意从不和我谈到你，我觉得犹豫用心灵感应你，而你的声音被吹散被风铃。你的人忽远忽近忽冒忽明忽暗忽走，忽然牵住我的手，我的心有喜有悲有泪有痛有麻有冷有悲，情感左右没有人可以像你。在我的感觉里，于是我闭上了双眼，就只能看见你。 这是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意》当中，由 Andy 老刘演唱的《没有人可以像你》。他的作词人是曾经写过《哭砂》《谢谢你的爱》《听海》的林秋离。90年代，刘德华和郭富城、张学友、黎明并称为四大天王，他影响了60到90年代的生人。那接下来这位歌手呢，说不定也是他的歌迷哟。我们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原谅不美好》。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 7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

无论赵薇到什么样的年纪，我都想叫她赵小姐，因为她的笑声、她的语言、她的性格、啊、都会让我觉得不太隐藏啊，非常的率性和耿直啊。我喜欢那种不太隐藏自己的人，因为这样好性格的人呢，通常都是比较善良的啊，比较透明的，比较纯真的。刚刚听过的歌是他演唱的《天使旅行箱》，也是李泉当年帮他制作的一首电子风味的作品，我觉得蛮适合他古灵精怪的气质的。每个人都有一段独行的时光，或长或短，都是无可回避的过程，不要总觉得生命空空荡荡，上天总要为我们腾空双手，这样才能够安排我们接住更好的一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永远的老男孩吴宗宪和温岚演唱《屋顶》。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有你而美。 才是这无敌又美丽的邂逅。 睡不着觉的男人把心情哼成歌，到屋顶找另外一个梦境。睡梦当中被敲醒的女人不太确定怎么会有这样动人的旋律在对面的屋顶，于是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走上去。这样非常浪漫的情怀出现在周董的歌词当中，变成了这一首屋顶。最早呢是收录在你比从前快乐专辑当中，是周董为他的老板吴宗宪写的一首歌，女声部分是温岚。后来在温岚的有点野专辑当中，周董也是和当年的绯闻女友温岚合作了一把，演唱了不一样的屋顶。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吧，不然周杰伦怎么能够写出这样非常细腻的一种歌词呢？ 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小强都看我气，只手空拳就说这么一 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澎湃畅通雪佛兰920品牌购车节，即日起至9月25日，购车可享双重万元大礼包，露营礼包、长城礼包、行车记录仪、分享500大红包。二，参与活动秒杀可获得5000元返现，到店还有更多购车惊喜。澎湃畅通雪佛兰，实力等你来。 广汽传祺旗下全系车型进驻房山延村澎湃汽车园，以传祺敬传祺。广汽传祺房山长城店咨询热线 010-8936-8777。

一次来自胡彦斌和郑中基，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这是97年歌坛唱将苏芮的首张台语专辑《花若离枝》当中的同名曲目。这首歌曲呢是由著名的制作人蔡振南制作的啊。当年呢，苏芮的表现在南哥的口中是完美无瑕，虽然他是第一次唱台语歌，苏芮的声音和唱腔是台语歌坛没有的一种女声，有别于南管的小家碧玉，也迥异于传统的台语歌受日本演歌影响的哭腔。苏芮的唱腔当中是一种女声歌声当中很难得的北方的一种大气啊，这对台语市场无非是一次挑战了。专辑发行了也成功了，第九届金曲奖臣服在苏芮的演绎之下，最佳方言女演唱人的殊荣给了第一次唱台语歌的苏芮。我们来听这首由蔡振南作词、陈小霞作曲、苏芮演唱的《花若离枝》。